欢迎来到雨点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才听到是德弗扎克的一首歌曲作品改编，这首歌叫做《让我孤独》。也许你会注意到，在里面有大提琴的旋律，就像是他的那首知名的大提琴协奏曲一样，有那首曲子的旋律埋伏在这个艺术歌曲之中。这段旋律也是德弗扎克对一个女孩终身的思念。这个故事我们等一下再来说。首先来听，这是德弗扎克的另外一首作品。一直觉得像这样阳光灿烂，有点秋日微微靠近的天气，很适合听这首德弗扎克的交响曲《新世界》。虽然他写的是他到美国任教的这个新世界看见的一切新的事物，事实上许多人都从这首作品里面听得出来，德弗扎克写的是他的旧世界，他的故乡波西米亚。 我们欣赏是德弗扎克的这首交响曲第九号新世界当中的第二乐章，这是由科尔提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奏。听到的像是树影摇晃，又像是美丽的田园风光，而此刻在德弗扎克眼里看到的究竟是那片新大陆，还是他古老的故乡波西米亚呢？我们刚才有讲到一个故事，就是德弗扎克他在年轻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叫做乔瑟芬娜，不过当时他只是一个年轻的屠夫之子，可能有阶级上的差异，所以女孩后来另嫁他人。等到德弗扎克后来成了一位知名的世界级的作曲家，德弗扎克的娶了这个乔瑟芬娜的妹妹作为他的妻子。在1892年，德弗扎克到美国去担任音乐学院的院长，美国这片土地给他很多的灵感，写下了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新世界交响曲之外，他开始着手写作大提琴协奏曲。不过写到一半的时候，却听到这个年轻时候的恋人乔斯芬娜过世的消息，非常的伤心，他就把当年乔斯芬娜最喜欢的一首艺术歌曲，也是德弗扎克为他写的艺术歌曲当中的几段旋律埋入了大提琴协奏曲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艺术歌曲的原曲，就是德弗扎克为乔斯芬娜所写的《让我孤独》。 这是德弗扎克的一首歌曲《让我孤独》。德弗扎克跟乔斯芬娜年轻时的爱，这个秘密就被音乐存留下来了。时间是下午3:25，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电台声音纺织机，说时迟那时快。我的好友李奥是大家很喜欢的 guest DJ， 现在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被加入声音纺织机受难人协会。第二 说是小魔王。 哎，那位雷小姐都听到。因为上个礼拜我有请雷波波来节目嘛，然后就是他的使命就是要负责宣传我们在下个礼拜天晚上的演唱会。但是我发现雷波波好像因为他一直没有这种商业头脑嘛。 他说，他一生从来没有为五斗米折腰过。 对，所以这个感觉有点混乱，然后。他就一直觉得，我就告诉他说在这个礼拜是 Leo 来，然后雷波就说哦，那他要跟 Leo 组声音纺织机受难者协会。 我很乐意啦，但其实我没有受难的感觉。 对啊，因为我就跟 Leo 说小心哦，然后 Leo 说他完全不会有受难感觉，他决定要来用暴力的方式介绍这场音乐会。 对，简单而粗暴的方式。 好期待哦，我也很期待。好啊，我们先来听一点音乐，然后等一下就来听六，要放些什么音乐给我们听。Leo 坐在我旁边，然后我就说受难者协会虽然是个玩笑之称了，不过仔细想想也是，刚在广告里面有听到一则演唱会广告，很感谢爱乐电台帮我们播放，然后里面有一个男生帮忙念演唱会讯息，最后还念了什么 iPhone 手表系统，那个人也是 导演萧亚全是我们好但是因为这样意外开发，大家发现他的声音好有磁性。 对啊，我刚刚一听觉得哦，这个我以为是就是你们电台里面的专业的对， 其实就是导演。好，谢谢，谢谢导演。好 ，Leo， 你要开始吗？ OK， 好，那我就横里杀出一个李耀武，然后我决定把这个节目劫持过来。 好， 那今天的音乐大概有蛮多都跟遇见你这个主题是有关的。 好，因为我们演唱会名称叫昨天晚上我遇见你。 对，所以呢，现在就要开始放跟你们前半个小时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请 please 庸俗的， 好 通俗的。重点在于这首歌的第一句 ，Meeting you is a view to a kill。 哈， 对，遇到你就被杀到了。 哦， 所以挂号，昨天晚上我遇见你就被杀到了。 好， 于是赶快去买票。 好， 好，这 Duran Duran 的 高兴 ，A view to a kill。 Duran Duran， 然后听起来是为007写的插曲。 对，任何为007写的，对不起，任何为007写的插曲，你一定可以在里面找到他的007的那个元素，那个 intro， 那个 motif。 嗯， 对对对，然后听起来就是让人有一种紧张的，要赶快去做什么事情的，例如赶快去 iPhone 或是点开你的任何可以购票的管道。 对啊，而且。 第一句就是 meeting you， 就是遇见你。 对对对，没错， 你真是太强了，我就知道找你是对的。 好，说到歌本身哈，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算是Duran主任他的唱腔比较成熟的作品，因为这是他比较后期的。那后来他们其实讲直接一点，就他们就开始走下坡了。可是这个时候就他们的歌曲编曲跟唱腔都成熟很多，不会像以前你会觉得一听就觉得是一堆中二屁孩，觉得自己好帅，对，他们真的很帅，就是那种他们的歌声也就透出那种我只要勾勾手指就会有一堆女孩子靠过来那种感觉，对，但这个就感觉就成熟很多，但就是勾勾手指就会有开着 B&W 的 我知道你意思。 好，那么 对象不太一样。 好，对不起，这个如果政治不正确的话，请大家见谅一下。好，那我们刚刚说到 View to a Kill， 就是挂号昨天晚上遇见你， 谢谢， 就被吓到了。那我们要把整个主题围绕在现场的演出， 对 呀、 啊， 之类，对对，在这个主题方面，所以我们就要讲到，我认为台湾这边现场演出算是天王之一的伍佰。 哦、oh, ，对， 对对对，伍佰，任何看过他现场演出的人，大概都会被他的被他还有整个团的魅力给折服。 嗯， 特别是我还因为朋友之便，我还看过好几次。 嗯嗯， 以前在台北，就他们连续都有演出的时候。好，那所以呢，我们现在我接下来放的歌就是他伍佰跟 China Blue 的纯台语创作专辑里面的，就是接续刚刚的那个主题，叫做《撒丢力》。 好。 心变甲远远火火，一个人完全有分无体，无人格啦，无人格啦，我是失去了控制。杀掉你，杀掉你，无问题啦，无问题啦，一摆绝对无问题。心底的声音讲话丧势，迷人的笑容。我未来对你空嘴薄舌，我现在所有拢总乎你，无心地啦，无心地啦，要安怎样拢无关系。杀着你，杀着你。小姐要去倒位，你慢慢行，我念你来去。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全世界只爱你一个。杀掉你，杀掉你，杀掉你，杀掉你。 就是伍佰的吓到你， 你觉得听这歌 不知不觉你就会变成像海苔一样，不海带，就人在那边扭来扭去那种感觉。 真的耶，然后伍佰的现场是真的非常棒。那究竟对你来说，你觉得现场跟听这个录音有什么差别？ 你怎么知道我接下来就要讲到类似的东西？ 真的吗？因为我刚好有暗，因为我也想暗示你要讲这一点。 就是你听专辑，你当然会听到创作者的灵魂。什么的灵魂是罐头装的？可能是装罐的技术就看混音录音制作的人怎么样。那当然他你可以接收到的都不会太差了。罐头食品不是也很好吃吗？罐头水蜜桃简直是太棒了。 还有沙丁鱼， 对。好，那现场演唱你就可以完全没有保留的真实接收到演出者的灵魂。他有什么东西就通通秀给你看。对啊，那就是吃一个现场烹调的大餐。比较通俗的方式。 说得好。所以很多人喜欢听，除了听专辑或者听录音之外，还喜欢到现场去看表演，因为表演者他对这个东西的想象，对这个空间，然后对跟观众互动的想象，是跟做专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然后还有一些还有另外一种期待是，如果今天没有公布曲目的话，你可能就会想他会不会唱哪一首，他会唱哪一首，他会唱哪一首，唱到就觉得哎呀格外高兴。对，就像彩蛋的感觉。 对。 那么好，我们接下来下一首，我的习惯我经常都会从同一首专辑有同一个人就连续很暴力的播两首歌。对，那我现在要播的是同一张专辑《秋季国教》里面的《秋季国教》。 好。 对，所以呢赶快去买票。听了这个节目 买伍佰的吗？ 不是，雷光下听这个节目的人对雷光下演唱会大概都会有兴趣。如果你还不去买票的话，树上的鸟全飞走了，剩下的像一只秋鸡狗叫，这样子 说得好。 凄凉， 你要说得好，说得好， 好，来。 是伍佰的树枝姑娘，这是Leo今天带来的。嗯，今天选曲都非常棒，然后而且好像就像你说是有串联的内在的意义逻辑，也不只是好啦，不只是你受托的这个演唱会宣传，真的有一个自己里面很有趣的想法。我一直觉得 Leo 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他的那个逻辑常都让我哈哈大笑，因为都很 有 别出心 裁。有中二的时期的时候知道概念专辑这个东西之后，觉得我想要弄这样子的东西，感觉好像很高尚，纯粹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来实现你的概念特辑。 当然， 好啊，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再继续来听 Leo 今天带来什么音乐，真的太精彩了。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下午四点钟，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李奥，就像我刚刚节目一开始讲的，很高兴他加入声音纺织机受难人协会第二号，虽然他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受难过程。的确，因为照你这样放音乐的逻辑下，我才是那个受难人。 因为你被消费了吗？是这种感觉吗？ 不是，就是在你的逻辑里面。不过我觉得我很欣赏 ，OK 这样的宣传方式。 没关系，我没有要消费黄夏的意思。我是希望收音机前面的你们去消费，那是你们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你说的好。因为主要呢，就是下礼拜的此时，我们就是在国际会议中心有一场演唱会。昨天晚上我遇见你，然后这也是继四年前的那次演出之后，这中间我都没有任何正式的演出。然后因为今年有主办单位邀请，所以我有决定好，那就是再来整理一下最近新作的作品，然后也跟大家在现场见面。 其实我知道光孝在国际会议中心开演唱会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是很久以前我们在那边表演过， 没错， 好久好久以前，对，那时候就是国际会议中心的，我那时候还没好像不会叫什么 TICC， 对 对，那时候我还未满30岁，我的天哪。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电台好像都才刚刚开播，然后那次是要宣传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好像是唱片公司的一个活动，就很多人都被叫去， 对。 然后我们就上去演了两三首，然后那次你记得吗？吉他手还是小虎呢？ 对啊，就那个时候的班底，对。然后那时候你演出，你都要把真的琴带去，这样不像现在带个电脑，带个小小的键盘就好了。不过我记得我也没有带很多东西啊，因为我大概就是弹贝斯还是什么的，合成器的贝斯。对，所以我把那一首歌挖来了。 真的， 消失奏鸣曲。 哇！ 不过其实有两个版本，对不对？消失奏鸣曲后来在脸颊贴紧月球里面那个版本，你可以把它视为是完成版。 对 对，其实在之前有一个那 短版 慈善合集。 对， 但其实我们那时候演出的是比较偏向慈善合集的版本。 对， 没有后来这么丰富。 慈善合集那也是一个现场演唱会的录音。 哦。 然后 by the way， 上次我们一起演那场国际会议中心演唱会之后，你知道全团只有你一个人拿到钱吗？啊！因为后来唱片公司没有给我们钱， 我的天啊！ 那当然现在不一样，但这次大家都会拿到钱，好可怜。好， 哇！所以我在想，我也去过国际会议中心呢， 哈， 都是沾光。好，消失奏鸣曲完成版。 好。 是如何改变的。人们带着干粮和酒走上街道搭帐篷，说谎的人发现镜子里自己空洞的眼睛，空洞的眼睛流下眼泪，边界被夕阳染成橘红，马路被女工盘坐占据。当世界一片漆黑，有人用烛火在黑色的墙壁上作画，所有的事情都有改变的可能。是奏鸣曲，这是我记得是1999年时候的作品。然后 1999年，专辑是1999年， 但是创作的时候是更早， 哦、对，更早。 然后我跟 Leo 我们俩在国际会议中心也有演过这首曲子。嗯， 刚刚快放完的时候，因为在广播节目，你可能要决定你要把这首曲子完整的放完，或者是 fade out， 然后先接话。我刚刚跟光夏说，这首歌有个完整的 ending， 所以就把它放完。我想，天哪，失敬失敬。 作曲人在旁边，很温顺的听着你的指令。就对吼，他有个完整的结尾。 含言。好，下一首歌，怎么讲呢？光夏光是这四年中间没有演出，我相信就让很多人非常想念。对。三不五时就会看到在 Summer Lay 的粉丝专页说，什么时候会再有演唱会呢？什么时候会再有呢？这不就来了吗？你看四年的等待就这样子，那如果是33年的等待呢？ 你要接到哪里去？ 捍卫战士。 好， 其实我在上一次的节目好像放过一次捍卫战士， 对， 不是 Danger Zone， 是他那个 Top Gun Anthem。 噔噔噔！ 但是在七月多的时候，就在上完节目没多久之后。那个跑出了一支预告，就是捍卫战士第二集的预告，那全球为之疯狂，我也为之疯狂，而且预告里面他完全知道你要什么，就放进了你要看到的那些元素，他的墨镜，他的皮夹克，他的 Kawasaki Ninja 那辆摩托车，然后他的广告的配乐就用了当那个钟声下去，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对 对啊，所以呢，我决定再来放一次。 好， 另外一方面也是那个我们家的顺顺小孩，他非常喜欢这条歌。 哦，真的。 对对对，有时候早上叫不起来会放这一条， 他就很开心 起来。可能还是叫不起来， 还是叫不起来。 对，或者有时候听到这首歌，就会要那个 MV 里面呢，就是 Tom Cruise 最后完成任务降落甲板之后，那个飞行员之间抱抱嘛。他要飞行员抱抱，哦，在那边。欢欣鼓舞。好，这个就是 Top Gun Anthem。 先听到这个，从前面那几个我们说那个钟声开始，就是唤回很多人的记忆，这是即将在上演第二集的捍卫战士。 对对对，而且他的预告拍的，反正大家都知道汤姆克鲁斯还是一样帅，虽然他已经五十好几， 嗯嗯， 对，只知道逼死全天下所有即将迈入五十岁的人， 是没错，真的很期待。嗯， 对，他应该跟基努里维合演一部什么片，随便什么 捍卫什么来着的， 之类的。好，那么下一首歌其实跟演唱会没有什么很大的关联。但是呢，我之所以会想要来放这首歌，是因为我以前一直有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排进去。 嗯， 然后再来是，那是1992年的曲子，叫 Shakespeare Sister， 他们有一首曲子叫做 Stay。 主要是那时候应该是刚认识雷光夏没多久， 嗯， 然后在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崇洋媚外的年轻人，晚上可能都窝在家里看 MTV 台， 嗯， 就看很多的NTV， 我坚持讲 NTV。 然后那时候看到这首曲子就觉得，哦，很棒。 嗯， Shakespeare Sister 他是两个人组成的，有一个人他的名字你光是看字面绝对念不出来，叫Siobhan Fahey。 嗯， 有兴趣的人去 Google 一下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字的拼法。他是 Bananarama 的成员之一，然后他是爱尔兰人，然后他跟另外一个美国的歌手他们合组这个团。可是实际上每次在看的时候，我经常会认为那个美国人，我都一开始我把他误认为他是爱尔兰人， 嗯， 因为他长得跟恩雅其实蛮像的， 嗯嗯， 就是黑发然后短发，然后那个脸长长的， 嗯嗯， 然后那个美国人非常非常擅长唱海豚音， 嗯， 然后 Bananarama 那个 Siobhan 他是唱中低音的，所以两个人的搭配就非常非常有味道，而且他们那时候是烟熏妆的先驱之一。 嗯嗯嗯， 那这首 Stay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找一下，网络上找 MV 蛮好看的，基本上就是两个女人抢一个快要死掉的男人。 哦， 对， 哦， 很有意思。 嗯， 好，我们来听听看 Stay。 好， If this world is wearing thin and you're thinking of escape, I'll go anywhere with you. Just wrap me up in chains. But if you try to go out alone, don't think I'll understand. 这是六凤的莎士 Shakespeare Sister。 你说这是1992年你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听到的。 所以他刚光下说那你的青春是90年代。 对啊， 没有，我非常坚持从80年代就开始 青春。 因为很多好玩的东西是从80年代开始的。 对， 那我看到了，所以我就觉得国中就进入青春期了嘛。 哦， 这很合理呀。因为光下，对光下来讲，我的八零年代是现在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对，你可以，他可以放在他的每一场的演唱会里面，然后就得到很多人的共鸣。所以 很有意思。 对，所以我们可以把光下当做80年代女王。 那不是马丹娜吗？ 对，所以就是你提到80年代，你总是不自觉就会，如果你认识雷光夏的话，你就会把他跟雷光夏连在一起。那包含我也是其中之一，因为80年代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像是我稍微提一下往事好了。 好， 像是80年代的时候，我国中的时候，我开始去想要买原版的录音带，我不想再买细胞了。 好。 然后那时候我的哥，我的哥哥跟姐姐是他们高中的口琴社。然后那时候很多学校的口琴社，他们会去一个神秘的乐器行，收音机前面的人可能有人去过，叫做西站，西站乐器行。就在西站，就是台北车站以西。 哦，哎，我不知道哎。 对，现在已经拆掉了，就以前一栋老的商业大楼，在楼上。它就是一个暗暗的室内，然后老板就坐在桌子后面，戴个眼镜，看起来市侩又油滑，可是你感觉你又必须听命于他的感觉。对，他们就会去跟他买口琴，要什么样都买得到，而且价格比市面便宜很多。 哦， 然后后来得知他也可以帮忙调录音带，所以有一次我哥跟我姐过年的时候，他们要去买口琴，我也就跟着去了。然后我已经拟好了，说我要这个。就当时的 Duran Duran 全套 原版的。 对，就是滚石的了。他们那时候刚开始做代理版的，所以他们那个封面都是红色的。然后中间砍出一个正方形，就是唱片的封面。就都是一样的。也不是那么多彩的，就排出来全部都是红色的。他说go go go go go, 我要 Duran Duran 当时的全套。然后还有一些那种就是中二病的小孩觉得，我听 Talking Heads, 我这样我就很高兴。 你国二就要听这些了。 对。 哇，真的。 对，回去听了觉得有点不飒飒。 很厉害耶。 但是其中有一首我觉得就是到现在为止仍然朗朗上口的。甚至包含以前哄小孩睡觉的时候。我就会听爸爸听那一首。有点虚无，叫 Road to Nowhere。Talking Heads 的 Road to Nowhere。如果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话，就在下礼拜天晚上往 TICC 过去。 说得好，说得好。 对，先去 Apple 买票。 Well, we know where we're going, but we don't know where we've been. And we know what we're knowing, but we can't say what we've seen. And we're not little children. And we knowWhat we want, and the future is certain. Give us time to 去哪儿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再继续请李耀为我们介绍好多好精彩的音乐，跟我觉得我真喜欢他这些天马行空都但非常有道理哲学，对哲学系的思考，马上回来。大鱼电台分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 Leo 他的今天的选曲呢，我觉得非常的精彩。然后他的这个回忆的，包括他刚刚讲，他虽然是90年代的青春，可是呢，他却坚持他是从80年代就开始加入这个追寻的过程的。 对，就是80年代就进入青春期了嘛。 嗯， 对，非常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主要是80年代开始，就是 NTV 开始爆发， 嗯嗯， 所以对于那时候崇洋媚外的中二来讲，那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新天地， 嗯， 对，之前都没有看过的，所以就这样一头栽进去了， 嗯嗯嗯， 好，所以刚刚说到当时买回家的一堆红色滚石录音带，对，那个Talking Heads 听了大概只有一半的歌我还觉得 OK， 其他就觉得天哪，这个人是神经病。对， 嗯， 主唱其实他也差不多了。 嗯， 好，那所以我到这边我又想再放一首 Duran Duran 的歌，是他们比较早期但是很红的作品，叫做 Reflex。 嗯， 嗯，我们可以听一下这比较稚嫩而且充满自信的嗓音。 嗯，好。 You got your father's sign, but I'm dancing on the Valentine. I tell you, somebody's fooling around with my chances on the danger line. I'll cross that bridge when I find it. Another day to make my 这首是我就听到就哦，原来 Leo 你是真的是真心的爱主人主人呢，因为理论上对于我们来说，主人主人就是一个超很帅的，每一个团员都很帅，然后其实是有点浮夸的团，可是你却真的被他们的音乐吸引吗？还是被那种帅气的感觉？ 其实是被他们的 keyboard 吸引的。 哦，对 对，那时候他们的 keyboard 手 Nick Rhodes， 他很爱用 Roland 的琴，然后那时候就 MTV 里面都会照出他们的琴嘛，然后 Roland、Yamaha、还有一个 K 什么 G 的，看不清楚，但是都觉得那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学过一些钢琴，所以我在想将来我一定要来使用电子合成器，觉得很酷。 结果你是受 Duran Duran 启发的。 对对对，那你看台上那键盘手他们用那些东西，Yamaha 有点怂，对，然后 Roland 是没看过的牌子，这是什么，可是觉得好像他那个字样 字体又选得很好，看着觉得好酷，好，所以我以后我要来追寻这个牌子的东西，我要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原来是这样。 对对，所以后来选择第一台合成器的时候，那时候是 Korg 有一台横扫全世界的 M1， 那时候就反骨，我就选了另外一台。对，就是 Roland 的 Roland 的琴。 所以原那个 Nick 的，我记得他后来不是那时候就有传说哦，他不是只有长得帅，他也是一个很棒的键盘手。他还果然后来组另外一个乐团，就是什么 Power Station。 对， 他是有实力，不只是帅。 你找任何跟 keyboard 有关的杂志，不管日本还是美国，那种的十大最有影响力的键盘手，他应该都会上榜。就算没有十大，二十大也一定会有他。因为他在音色运用以及他怎么样把键盘乐器带入一个当时新浪潮发展到末期的乐团，他怎么样让这些已经感觉已经陷入一个窠臼的声音再冲出一个新的局面，他算是蛮重要的一个角色。对，因为有像当时的 Depeche Mode 或者是什么其他等等等，有些音色听起来其实你会觉得有点固定，可是 Nick Rhodes 在音色的使用上面 是非常有巧思的，所以他不只是一个 keyboard 手，他还是一个 programmer， 就是音色设计师。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折服的一点。 果然不太一样，我是被另外一个键盘手吸引，叫做坂本龙一。他那时候看到国外杂志上就是有他代言 DX7 的，就是那时候是等于是电子合成器第一次等于是开始大众化，因为我比你虚长几岁，所以那时候看到时尚这样的广告。但是我买的第一台合成器竟然不是雅马哈，也不是 Roland， 竟然叫做卡西欧。 我看到你的 FZ1， 对， 而且那还不只是合成器，那是一台取样机 sampler。 对啊，看很高级耶。讲完我们的八零年代回忆，好，继续。 好，所以现在下一首曲子还是跟回忆的纠结有关。 好， 就是这曲子是1996年发表，但是我看到听到这首曲子是在之后，大概差不多在这首曲子前后，大概就是那个我们在成品演出《脸颊贴紧月球》的那一次。对，所以因为等于说我昨天我在整理曲子，我在决定播放列表的时候，大概就会把当时的时空背景整个顺过一遍。然后因为脑袋里面就一直都是光下的演唱会，光下的演唱会，光下的演唱会。所以 来了不少次， 不知不觉就会想到我参与过的。 干嘛特别靠近麦克风讲？ 有吗？好，那好，话回到这首曲子，那时候是在金马影展，金马动画影展看到的短片集锦。那时候金马动画影展的短片集锦有时候会有一些 MV， 然后就看到这首曲子，是德国的朋克乐团叫 Die Toten Hosen， 我朋友跟我说翻译叫死掉的裤子。那是一次看了两首了，另外一首叫做Wahlkampf 吧，那以前放过不止一次了，所以这今天就没有放。今天要放的是另外一条叫做Zehn kleine Jägermeister。十个小猎人。 你是在讲德文就对了。 对对对对。那十个小猎人其实就是从那个鹅妈妈恐怖童谣里面的十个小黑人来的。对，十个小黑人 变成一坨油了。 对对，等等等等，对对，每个都死于非命。然后他的 MV 就是动画。然后动画当然也画的就很好笑，但是又很直接。他是他画十只麋鹿，然后在那边跳舞啊等等等啊。晚一点我会把我的曲目 是贴上，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你们就可以去 Google 去找一下，那些 MV 都很容易找到， 嗯， 可以看一下动画。蛮成人的啦，可是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嗯嗯嗯。 好，这就是10 kleine Jägermeister。 好。 10个小猎人。 嗯。 Die Toten Hosen, euch gibt's nun schon ziemlich lange und ich frage mich, macht's euch eigentlich überhaupt nichts aus, jeden Abend immer diese Sauflieder zu singen? Ich meine, hättest du dir mal die Mühe gemacht, unsere letzten Platten aufmerksam zu hören, hättest du festgestellt, dass wir solche Lieder schon lange nicht mehr machen. Also wenn ich irgendwie die Bilder von hungernden Kindern im Fernsehen sehe, dann kann ich nicht mehr über Bommerlunda singen. Ein kleiner Jägermeister war nicht gern allein, drum lud er sich zum Weihnachtsfest 9 Jägermeister ein. Zehn kleine Jäger rauchten einen Joint, den einen hat es umgehauen, da waren's nur noch 9. 9 kleine Jägermeister wollten gerne erben, damit es was zu erben gab, musste einer sterben. 8 kleine Jägermeister fuhren gerne schnell, 7 fuhr nach Düsseldorf und einer fuhr nach Köln. Eier für alle, alle für einen, denn einer fort ist, wir dürfen drei Schweine. Einmal gibt jedem Ärger die Schicht, so geht's im Leben, du oder ich. 7 kleine Jägermeister waren beim Rendezvous, bei einem kam ganz unverhofft der Ehemann hinzu. 6 kleine Jägermeister wollten Steuern sparen, einer wurde eingelocht, 5 durften nachbezahlen. 5 kleine Jägermeister wurden kontrolliert, ein Polizist nahm's zu genau, da waren sie noch zu viert. Einer für alle, alle für einen, wenn einer fort ist, der wird den gleich schweinen. Einmal für jeden, so geht's im Leben, du oder ich. Einmal muss jeder gehen, und wenn dein Herz zerbricht, davon wird die Welt nicht untergehen, Mensch, ärger dich nicht. Wir kleine Jäger bei der Bundeswehr, sie tranken um die Wette, den Besten gibt's nicht mehr. 3 kleine Jägermeister gingen ins Lokal, dort gab's 2 Steaks mit Bohnen und 1 mit Rinderwarm. 2 kleine Jägermeister baten um Asyl, einer wurde angenommen, der andere war zu viel. Einer für alle, alle für einen, wenn einer fort ist, der wird den gleich schweinen. Einmal zu zählen, ärger dich nicht, so geht's im Leben, du oder ich. Einmal muss jeder gehen, und wenn dein Herz zerbricht, davon wird die Welt nicht untergehen. Mensch, ärger dich nicht. 这太精彩了。 这首歌是不是听起来就感觉不正经？ 对啊， 因为听到后来就觉得好像那个最后那个慢板就觉得好像一堆人已经喝醉了， 东倒西歪的。 对，其实这像这首歌他们当初就是 做来感觉就是他们所谓的 drinking song， 嗯， 就是喝酒的时候炒气氛用的。 嗯， 到这有些爱进副歌的时候，你觉得他刻意踉跄了一下，没有对在那个拍上，觉得就是一堆男人拿了啤酒杯的。对，如果你感受到这样子的气氛，没错，你的感受是完全正确的。对，只是这样子的景象， 嗯， 不会发生在雷光下的演唱会上。 哦，这样子也可以转过来说得好。 如果今天在雷光下的演唱会上有人拿来啤酒狂欢的话，那他一定是跑错棚了。 不会啊，大家光听音乐就醉了，我朋友说的。 哦， 嗯，对， 不需要酒。 对啊。看李耀的表情真讨厌。 好，那接下来这一首是不得不放了，跟演唱会没有任何关系。 嗯， 对，因为如果来不放个 Kraftwerk 或是 Rammstein 的话，这是不对的。 他现在很窘迫的搓手，因为他要放。 对，终于扯不上跟演唱会有关的东西了。 对对对。 Rammstein 在他们最近这张新专辑就叫 Rammstein 里面的 Tattoo。 嗯。 其实我不知道德文要怎么念呢，塔兔就是刺青。 嗯，你看。 听到这是 Leo 最爱的 Rammstein， 然后他说跟演唱没关系，可是还是一定要放一下。哦，实在是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对呀， 最后一首歌，请你把你的焦点放在歌曲的每一个关键字。 哇哦， 叫做 Meet。Meet you in the end of the block. Meet you in the top of the world.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在街角，在舞厅，在音乐会，在演唱会上遇到你。所以呢，赶快找到你家附近的 iPhone， 买了票，然后 Let's go。这首歌是汪创的 Let's go， 也是80年代的曲子。台湾这边都会翻译成王中，但其实它是黄中，它是从那个《诗经》里面来的。 哦，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很多年之后才解开的真相。 好， 所以呢 ，Meet you in the concert， 在演唱会遇见你 ，Let's go， 赶快去买票，快吧快吧 ，Let's go。 Leo 也会来哦， 很多人都会去呢。就 是、对，那些你们在《声音纺织机》里面认识的受难人都会齐聚一堂。再次的受难， 等着遇见你。 对，好，那我们就下礼拜，对对对，下礼拜，季安会来代班，对，他也是另外一位，就是因为我下礼拜此时我应该已经到会场去准备了，所以呢，就是要邀请陈季安来替我们声音纺织机服务。那总之呢，听完季安的纺织机之后，就是我们可以在 TICC 国际会议中心晚上6点钟到时间 要遇见你。Let's go. Meet me in a restaurant. Meet me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Meet me and we'll talk.The language you love. I'll meet you anywhere you want. I'll meet you on a barroom floor. Meet me and we'll float to the level above. I wish you'd drop what you're doing and get on the case. We could blow this existence right out into space and share the sweetAs long as we can talk the language of love. I'll take you in my arms again. I'll take you to the edge of time.